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今日咧，当然系木槿花有新嘅贡献啦。咁我就系介绍俾大家嘅厚切一家家韩牛餐。第一就有我哋嗰啲名贵嘅坚持啦。咁第二咧就做湯啦，咁湯咧呢個超級蒜蓉湯好飲嘅，呢個咧就辣少少嘅韓國湯，咁兩款咧就揀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呢個咧就牛柳啦，呢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福協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封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呢一個係堅持炒飯，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加多388元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元。 即係成日 喂睇完呢啲廣告都會肚餓喎。 但問題睇完呢啲廣告之後，我覺得自己好窮咯。 哦，咁香港人好多人食得起嘅。 咁、啊、呢、okay. 個當然啦，但唔會係我啫。Okay. 喂，但係即係講延續翻第一節啦。咁、我哋其實都未講到去即係小米裏面真真正正最重要嗰一樣嘢，同股唔同權。喂，其實即係點解？即係我見到其他台會對同股唔同權好大反應，個原因係在於你香港地冇足夠嘅方式去到保護小股東嘅利益嘅時候，喂咁你然後就可以同股唔同同股唔同權，就例如雷軍有十票，我只得一票，咁如果雷軍話喂要討呢間公司嘅話，咁我票係冇能力反對佢嘅喎，咁即係其實喂香喂。都仲可以咁樣俾佢上市嘅， 咁但係其實冇乜關係嘅，即係我唔係話呢個同股同權咧係好公唔公平嘅，我只係覺得呢個咧只係一個遊戲規則嚟嘅啫。咁就算冇同股唔同權，大家都聽到啦，聽過一個遊戲啦，有間上市公司嘅主席咧阿姓簡嘅，咁可以咧可以將公司嘅股董咧突然間咧由一個好高嘅價值，突然間變曬冇價值，撇曬帳，跟住啲股董賣曬唔知咗邊，咁成間公司就俾佢抽走曬。 唔係，即係再講翻大家所講最熟悉嘅一百毛都係咁樣嘅，到而家咪不斷咪咁炒低咯。 一百毛將來都係唔係一個好嘅學股嚟嘅，我成日都堅信呢樣嘢。咁我講呢個上次就都係講呢件事啦。咁樣咁香港學股係有價值嘅，而家因為喺國內 IPO 難啊，咁所以咧香港好多公司就做到學股嘅。咁話呢個同股唔同權咧，我成日都想再補充一句就係、是、話，喂，其實呢樣嘢咧。是为了竞争的啫，因为你美国现在就准啲同股唔同权的公司上市。咁但是而家我哋睇返中国嗰啲咁嘅互联网公司，除咗阿里巴巴业绩好亮丽之外，其他嘅所有上市嘅科技公司喺美国嚟讲，喂全部都被人掟到落200天线以下低嘅，好多呢个比比皆是嘅例子。 但係你好多人亦都会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喎，佢话因为美国你容许佢哋同股唔同权，但同时间亦都有呢个集体诉讼权，就係俾啲小股东就走去输嗰班咁嘅创办人啦嘛。咁香港既然冇嘅话。 咁香港就係因为个问题就係而家呢个立法会。就是不民主化嘛，建制派不会赞成这件事嘛，建制派不会比赞成香港这个小股东有这个集体诉讼权力嘛。 嗯。 喂大佬喂连阿龙你自己知啊，你都是工人啊，大佬工人有没有集体谈判权啊？ 冇啊，梗 系。咁系咯。所以香港喂大佬我哋香港人点解要去争取返我哋嘅议会是有我哋自己嘅 以嘅代表嘅聲音，然後爭取嗰個權益啊嘛。而家呢個問題就係咁樣，咁所以你而家啲人喺度講香港獨角，喂，你嗰啲支持建制派，尤其是你做生意嘅人，你支持嗰啲，跟住話同股唔同權唔公平，咁你何來立法？點樣去立法？喂，而家如果香港你真係呢個同股唔同權，大家上咗市之後，真係出咗問題啦，覺得有問題啦。喂，如果社會有主流聲音，要為呢個同股唔同權再做一個新生嘅產物，就係、是、呢個集體訴訟。喂，如果嗰個立法會夠票，又有代表性嘅，咁咪做到咯。 唔係，即係呢一樣嘢就再延續翻上一節，就係話大家睇完嗰份咁樣嘅招股書，頭嗰版嘅啫，雷軍自己寫啊。喂，喂，揦住1000亿虧蝕緊嘅原始股，喂，佢你話到時到後撇咗帳冇問題，咁大問題呢一樣嘢 唔係有問題啊？喂，而家係話埋俾你聽啊，所以你哋唔好告我啊，即係話我係有一隻原始股啊，即係話俾你聽。而家咧嗱，我上市咧就集資幾多錢，跟住咧就我估值咧就700亿，咁跟住咧我仲爭緊人。1000亿嘅， 系 OK 就咁咧，你自己中意你就嚟啦咁。喂，咁喂呢、這个世界明买明卖咯，冇问题。 以往呢一样嘢系唔俾你上市噶嘛，但系今时今日你见到，因为国策嘅关系，就咁样怼佢出嚟嘅话， 又唔系国策嘅嗱，我又咁觉得啦。即系如果你美国都能够接受到嘅，咁你又话你有法例保障，咁其实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个世界嘅科技进步得太快。 嗯， 因为科技进步令到而家呢个世界咧，我同你讲啦，玩咗咁耐咧，大家美国又加息，打晒大龙凤，又话楼价会跌啦，货币供应量咩 ，M2 咧系会减少噶啦，嗱嗱呢次死紧噶啦，我资产价格咧仲唔会下跌，今次死噶啦，喂唔好意思啊，玩咗咁耐，今年而家去到5月啊，欧美日英啊，同埋中国啊嘅 CPI 同 PPI 啊都冇升到啊，虽然个经济有美国减税。美國減税，美國個經濟 GDP 有 2.1 嘅增長，中國 GDP 有 6.8 嘅增長，香港 GDP 有 4.7 嘅增長，全世界經濟好好，但係唔好意思啊，嗰、那個香港嘅工資都有增長， 係啊， 公司收入有增長， 但問題， 但係唔好意思，但係就係冇通脹，咁你點搞嘅？所以呢個世界，我都覺得。因为科技真系进步咗，咁你而家科技咁进步，咁你唔俾呢啲公司喺香港上市，你系掉咗佢去外国，咁其实调翻转头又唔公平嘅，即系试下先啦。即系总之，我觉得试一间先啦。嗱，第一间咧就个危险性低啲嘅， 危险性低啲嘅。喂，但问题你讲紧低啲都讲紧喂有千几亿负债， 因为嗱我对佢睇好少少嘅，因为好似腾讯其他嘅子公司咧系未有盈利贡献嘅， 系啊， 佢都可以上市有一个好高嘅估值。咁佢衰衰地都有51年啦，咁呢51年夠養噶，佢雖然未必派息俾你，但係最少佢夠還債夠還息。喂，咁都唔使攤大洗版再問你配股啊，可能係咪先？ 亦都唔使60合1嗰啲嘢。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調翻轉頭咧，你咁樣如果從投資角度，即係我自己專業啦，即係咁我呢個角度咧，我覺得又唔係一個咁差勁嘅嘢。咁如果你夾硬一定要去拗呢個同股同權公唔公平咧？咪个 ending 就一定系话唔公平噶啦，咁但系唔公平，咁香港就嗱嗱声急就将咨询员就即刻推出嚟上市。喂，5月2号都唔等得噶， 系啊， 4月30号就通过噶啦。喂，当阿雷军4月30号冇递上去啊，啲报纸口诛笔伐。喂，搞错啊，雷军点解唔4月30号递上去？点解5月2号先递上去啊？喂，慌死佢，慌死佢迟咗2日啊！咁其实而家究竟系雷军急啊，定系市场急咧？ 唔系，可能林郑最急咯，因为而家好多人讲啊嘛，林郑个仔就系喺小米里边做噶嘛。 你咁讲，你咁讲，我就唔知点搞啦。咁不过嗱，点乜狼？ 我唔系诽谤，我呢个事实嚟噶，大佬。 O K， 唔紧要啊，诽谤咪最多，而家咪好似文苑咁拉去俾人告咯，屌！ 喂，唔系大问题，你讲文苑嗰單嘢好似新加坡咁嘅啫，香港 嘅玩法就係 衰撚過新加坡， 衰過新加坡啦！香港，喂，大佬，而家你個官點解要講佢一定要判4个月啫？你唔判佢4个月，點解你拋入去啫？喂，而家你擺到明就即係話你我判咗你4个月之後，你冇乜出嚟，乜都唔好選。喂，同埋咧拋咗你入去，點解要拋你入去啫？喂，咁人哋其他有社會服務令或者罰錢咁，有呢個考慮，咁點解你要拋入去咧？ 唔係，同埋以往呢一啲咁嘅判決都係講緊唔使坐監啊嘛。 所以我真係唔係支持我黨友而發呢啲言，我真係覺得呢個世界，即係我啊真係火都嚟埋啊！因為嗰陣時我最記得習近平香港回歸落嚟香港嘅時候，喂啊！ 民怨，直情喺金鐘廊行街，係居然俾個黑社會係跟住佢嘅。哇！大佬，我放工見到個黑社，即係唔好話咩人啦，社會啦，係咁跟住指住佢鬧嘅，你唔愛國啊，乜乜乜乜。喂，咁佢幾時同你講唔愛國啫？後屘我咪同嗰個人吵咯。哇！吵完之後，警察追一日抄我身份證，跟住就同我講話：喂，我哋要我可能要告你，我好歡迎啊！真係。我真系我真系好欢迎啊！我话佢喺度咁样跟踪人哋，跟咗咁耐，指住人哋嚟闹。喂，我只系同佢辩论下，喂，究竟人哋有点样唔爱国？佢咁我话同佢辩论下啫，我同佢冇动手动脚。咁点解你要拉我？话真系欢迎你拉我，真系。 即系由呢个故事就系睇到而家呢个社会嗰个走向就系越嚟越唔公平，嗰种咁嘅玩法。 所以我哋咧，即系咁讲嘢嘅人咧，即系其实就系危险嘅。咁但係你而家调返转头呢，你就咁买隻唔同股又同同样公司呢，可能个危险性呢危险过少个从政喎、哦。因为你可能有钱赚㗎嘛。 唔 係 即係咁 所以阿 亮 呢，我真係同你讲先解释呢件事。即係 所以我先至走去同 你 登开两节咁样走去。 睇个招呼书。咁但係你真係即係语重心长，作为老人家嚟讲语重心长呢，即係都系要买少少股票嘅。即係唔系道理去升先。即係呢个世界真係喂粉饰艰难咁样同你讲。喂真係呢个世界喂义工呢就大家多多都有得做。喂，个个都成日都话喂做多啲义工咯，咁我觉得喂真系好多义工周围都做咯。 会唔会睇大家即系帮衬梁耀忠嘅市民都做紧义工噶？好啊， 咁所以你真系义工啊，大家都去做，人工就唔见有得收咯。咁所以其实调翻转头，我哋做网台都系啦，系咪先？咁但系调翻转头就喂好多人仲喺度喂。好多人仲喺度攻擊你，喂！咁你做個節目啊，跟住就調翻轉頭咧，我都係講真心説話啫。喂，呢個節目講真話，我自己個節目講真話。我上個禮拜個節目都俾人喺度屌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咯。因為點解咧？佢屌我唔係代表佢，唔係代表佢話我做得唔好啊！屌我真係屌佢啫，屌我只係就覺得我自己覺得佢係冇知識啫。喂，咁如果冇知識嘅真係好開心啊！即係呢個世界，蠢人多係好噶。咁所以咧。如果当好多人话俾你听小米呢个同股唔同权唔系唔好嘅咧，咁你又可以当佢好嘅。逆思维我咪真噶，真噶呢、這个世界，即报纸日日都有马评加贴士噶。 系啊， 如果14隻马对多人贴嗰只，你一定唔好买噶。一定唔会开嗰只噶嘛，好少噶嘛，即系比率好少。 唔系即系等等于你讲紧，即系赌大细啊，买大细边咁样玩法嘅啫。 所以我同股同权同呢单嘢咧，如果我哋即系嬉笑怒骂咁样去谂咧，好嘢一定唔系一个绝对好嘅嘢啦。同以往香港行之有效嘅股票市场咁严谨嘅制度，虽然咁严谨，都有先股，都有老千股，都有好多嘅问题出现。 嗯， 但係而家似乎再咁樣放鬆咗之後呢，咁你咪真係買啲有名牌嘅公司。 但係你睇返轉頭以前 David Webb 曾經何時咪講緊連續有50隻殼超低價成交，喂嗰啲咁嘅嘢係有問題。呢、這個係因為你見到嗰班咁嘅大老細啦，佢哋自己就係轉呢一個嘅上市公司條例嘅嗰個空子走去做咁嘛。但係問題今時今日係擺到明開放一個大家話因為科技嘅關係，所以就開放呢間有問題嘅公司落嚟俾大家。 唔系，我唔认为个问题有个问，我唔认为间公司有问题，我认为个制度有问题啫，系个制度有问题， 系特登原本冇问题嘅制度，系令到佢有问题，先至可以 fit 到呢间公司入去啊嘛。讲紧个问题系， 咁你咪睇继续睇往后睇下第二、第三间、第四间点咯。同埋大家真系嗱，都系一个社会经验嚟嘅，一个咁嘅制度之下，小米嘅上市，佢会唔会好 hit？ 上市会唔会跌穿招股价？投资者系点样去睇？咁你咪嗱。相信个市场咯，相信翻股民个眼光咯，即系你要做人咧，系要相信翻市场嘅力量嘅。 呢、這个真， 因为你冇得我哋今日讲话好又好，唔好就唔好嘅，唔系嘅，相信翻市场嘅力量。因为好似好多人都讲话唔好，咁但系我调翻转头，我亦都话俾大家听，佢第一只可能佢系风险系比较低啲嘅。 其实你讲紧成件事，咪等于自由行咁样？自由行2004年嗰阵时落嚟嗰班人真系大豪客嚟噶，跟住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发展咗十几年，嗰班去到而家嗰一班自由行就系、是、去即系西贡掘显石嘅嗰班人嚟咁。解嘅啫嘛， 嗱两个世界去睇啦，阿龙，即系我自己同你讲，我自己嘅眼光，今日嘅自由行，今日即系如果你讲到呢个论点啊，讲呢个问题咧，今日嘅自由行比十几年前嘅自由行咧系更重要。我哋今日睇翻太古个公布嘅业绩，太古讲嘅业绩，喂佢嘅海洋开发业务蚀本， 佢嘅汽水業務就以即係佢飲品業飲料業務已經係去到咧喺美國咧佔第四位啦、嗯，即係已經可能就冇乜再進展嘅。但係佢居然係太古廣場嘅營銷額係有好長足嘅增長，物業嗰方面都係就穩定嘅增長， 嗯、 飛機嘅行業就係蝕本嘅。喂！一個時代廣場可以有長足的增長，那個營銷額有長足的增長，就是為什麼呢？實際上現在中國就因為先富起來那班，就大家我們看到啦、 啊， 就不是先富起來那班中產都多了很多人，所以香港今個第一季為什麼 GDP 增長可以有 4.7 這麼亮麗，而香港那個稅收為什麼仍可以去到這麼高、啊、你看回新鴻基屬下的廣場，即係商場同埋呢啲商場，嗰、那個營銷額係幾驚人。即係你雖然話好多人拖劫黨好多成落嚟香港消費， 嗯、 喂，而家以前我哋講緊啲嗰啲大遊客落嚟買錶送俾啲高幹，可能一帶落嚟帶100萬、200萬落嚟買嘢。但係而家我哋嗰啲普通嘅國內人，講緊珠三角大灣區咧嘅居民，或者廣州嘅居民啦，或者係甚至喺湖北坐直通車去高鐵落嚟去到深圳過關落嚟嗰啲嘅居民，喂，佢落嚟可能消費都係2-3萬人民幣， 都唔少嘅呢個。 喂，咁結果嗰、那個香港嗰個零售業咪好犀利咯，令到嗰個税，特別係嗰個香港嘅税收，因為呢個零售業嘅增加，咪令到好犀利咯。等於一有滬港通、深港通之後，令到香港嘅股票市場嘅印花税又大增，嚇賣樓嗰啲嘅印花税又大增。呢啲零售業嘅公司，銷售做銷售嘅公司，好似莎莎嘅股價又創新高。咁呢啲銷售嘅公司，令到香港嗰個企業個盈利增加，令到個税收咪又增加。所以根本成日香港個財政司喺度計税，就計緊我哋常住嘅600幾萬人口，香港700萬人。但是就不是住晒700萬在这里。 但问题如根据你这条数走去计的话，就随时成个广东省那一亿人就落了来香港那一步。 是啊，不是，那你不是香港700万上600几万，当700万上住人口，即600几万，我成日认为。 嗯。 那其实你每个月可能都多了400万人在这里消费。 对啊，但问题亦因为这样你见到喂计税那即香港很多基建啊，即其他的配套，他们是建基于这6-7萬常住人口就走去計，咁結果你會見到成個香港嗰個交通都係因為呢一樣嘢 overload 咗噶嘛？ 係啊，喂，咁而家嘅問題就係香港政府冇準備咯。喂，無論住房屋、醫療、道路設施，喂，甚至乎你講緊去掘顯啊， 係啊， 喂，個露營地方都唔夠，咁點解你唔預咗嗰班人會落嚟露營啊？喂，咁如果其實調翻轉頭，如果你康文署嗰個露營設施，喂，如果有外人嚟，咁點解唔係租借？唔點解咪有場子啊？ 嗯， 喂，你咪叫旅遊公司申請場子咯。佢落嚟可能就喺呢個營地，佢編配俾個營地俾佢。 同埋你講 300蚊萬， 同埋你講緊環保署嘅執法都係要噶嘛？喂，好話唔好聽。 300蚊萬，喂，咁你咪增加政府臨時人手加班費俾人去做呢啲執法而維護持翻嗰個公園咧嘅個安寧。喂，咁而家我點解又睇翻廣州、深圳？人哋喺個基建設施度走做喎，香港真係拉拉閒唔做喎。香港成日都認為，喂，我哋而家政府部門就諗嘢就係，我哋600萬人用嗰個6-7萬人用嘅嗰樣嘢，個設備已經係足夠啦。 其實你個講法等於大家講緊樓市一模一樣啫嘛，大家係認為喂樓市一定會跌，但係問題事實上唔會係因為香港呢600萬人所居住嘅樓市其實係 serve 緊成個廣東廣州嘅一億人， 唔係 serve 緊600萬人啊嘛，佢哋如果計香港嘅常住人口，香港係有20幾萬空置單位， 係啊， 咁但係而家點解冇咗咧？嗱，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喂，香港人係好多人係唔係計呢啲數啊嘛，咁跟住香港人就話，喂，我哋要本土，跟住我哋唔俾佢嚟，咁但系实际上系咪唔可以唔嚟咧？咁调翻转头，你又去人哋日本度旅行，你又去欧洲人哋旅行，香港人而家其实好有钱嘅，真系我真系成日即系眼见啊！即系好多我哋周边嘅朋友 ，Facebook 最过瘾噶啦， 系啊， 喺机场影相，今日呢个就走去咗去机场拍张卡， 系超多嘅呢一样嘢，系啊。 咁呢個又去日本十日，嗰個又十日，咁你點解又唔俾人嚟你香港咧？咁你冇辦法嘅，其實 點解唔俾個原因係在於喂，日本係一個主權國家嚟噶嘛？喂，佢係有辦法去到限制住，即係究竟佢嗰個基建會唔會超負荷噶嘛？但問題香港冇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大家係將嗰一種憤怒咪放咗落去嗰班遊客嗰度咯。 但係你咪香港嘅基建設施你係唔夠咧，冇一個預備俾人做呢件事咯。咁你香港而家每年都係嘅喎，跟住你又五一又七一咁樣，又十一咁，你永遠 啊係㗎，七一唔夠， 永遠都係唔夠嘅喎，大佬。 七一唔夠用添㗎，即係拎埋嚟慶回歸咁，結果文鎮嗰邊咪冇咗個場俾你走去搞七一咯。 文鎮冇場就關歐樂軒事啦。我都識歐樂軒，歐樂軒就真係點啊？點解你歐樂軒咁遲去遞張紙 咧？其實都唔係遲㗎啦，講緊舊年十二月啊嘛，大佬。 但係你點解人哋點解唔搞翻個慈善年底係真正咧？ 喂，唔係啊，係 點解搞個慈善年仔？ 呢一樣嘢係要鬧翻個政府，點解要用慈善團體呢一個理由年年都唔使嘅，今年特別要咧？ 唔係，舊年都係㗎啦，其實舊年用咗㗎啦。嗱，即係而家我嘅角度又好簡單。喂，咁世界盃嚟啦，咁點解整場慈善足球賽？公民党对众志得唔得啊？慈善啊，讲明我哋有人咧赞助噶，总之如果佢哋边几个议员去踢咧，就大家每人就每间每日我可以捐到几多萬蚊俾一个边个慈善机构咁样，咁啊搵个慈善机构冠名赞助咯，咁跟住我哋咪 book 翻个球场咯，咁跟住我哋个球场赛当日开始啦，十二点开始，但我哋 book 场 book 到五点，咁场波踢完之后，咁民进咪攞1号球场咪出嚟。俾我哋市民去坐咯，入去咯。咁另外，咁當時如果大家都係慈善活動嘅時候，個球場咪兩邊，即係點講？兩邊玩，可能一二號球，一二三四號球場就呢邊，你就慶回歸啦。四五六球場就我哋大家出去遊行啦，咁咪搞掂咯。咁所以其實民陣咧就唔醒目啦。如果你咁樣，我哋搞個慈善足球賽，世界盃慈善足球賽二，到時政府就話喂呢、這個就係慈善團體，呢、這個就唔係慈善團體，咁咪樣衰咯。咁而家你冇計喎，你而家冇個慈善年底出嚟安喎，咁所以你一講到呢單嘢咧，我又有嘢講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出年真係醒目啲。喂，揾咩理由都好啦，租咗三個球場就 封定佢後門先。 唔係，直情係講明呢個係慈善足球比賽嚟嘅七一。咁我哋總之就一點踢到五點，不過我哋原來踢十五分鐘，大家啲人冇氣啦，要休息啦。咁所以咧，跟住到一兩點鐘開始咧，個球場咧就俾我哋咧就籌款啦。因为睇完波啦嘛， 系啊， 咁但系筹完房之后咧，我哋就要出去游行嘅，因为我哋要出翻去东角道嗰边行，咁啊嗰度只不过就系我哋大家去筹款，就摆个箱喺度捐钱。喂，为咗呢啲场球赛咧，我哋先参加球赛又慈善捐款，啊，我哋捐俾边个机构都好啦，系咪？咁跟住然后咧，我哋再出去东角道游行。咁咪靚仔咯，出年要玩，出年要玩 啊！歐軒呢一樣嘢真係要諗佢啦。 唔係歐軒，可能啲做咩㗎？出年都唔係去做召集人㗎啦。要揾下一屆嘅召集人咧，我哋就要聽翻我哋呢個節目。咁要諗下呢條橋，咁然後先至可以處理下呢個七日遊行。咁如果千五人喺東角道起行，哇！咁點算咧？當日一定最少萬五人啦。咁如果林鄭有咩而家講錯嘢的話，應該有十五萬人嘅。咁如果到時 林鄭咁撚小心，你唔驚？ 佢三條七咁係咁啦。唔係喂，中嗱、我自己又由另一個角度嘅中美貿易戰咧，的而且確咧，而家搞到咧係中國一身蟻嘅。 哦，係啊。 咁中國一身蟻咧，對香港其實有利嘅。 喂，唔係而家有人玩到七雙拳添喎，即係喺呢一個嘅白宮嗰度咧寫個 petition 啫，就係話不如取消呢一個香港特殊關係法咁樣。 唔會嘅，因為取消特殊關係法 係真係會世界大戰 嘅。唔係會世界大戰啊，大佬！美國人係極不心不甘情不願咧，俾港紙係同美元掛鈎噶啦，而家。因為呢個一定係唔中意啊！如果唔係就唔喺度夾 Q 你港元嘢喺度咧，係因為呢個提款機嚟噶嘛，因為佢換你港元喺度，中意就冇你嘅匯率走啊！咁雖然而家香港嘅貨幣市場機搶彩已經好大，同九七年咧係冇得比較，因為超大咗十倍。咁所以其實喐你就係好難喐噶啦。咁但係佢都點都係喺個窿窿罅罅可以提到你啲款。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美國如果而家咁同習近平喺度鬥咧，咁其實習近平都要叫金正恩要低头啦，咁所以我自己又咁睇咧，即系嚟紧可能下半年咧，中国对香港嘅政策咧会放翻松啲，因为的而且确咧，佢哋都系唔敢再搞咁多嘢，因为你 喂，調翻轉頭，你美國人喺香港嘅利益係好大噶嘛？係 啊。 其實而家係佢基本上冇咗代言人噶嘛。咁大佬咁點搞咧？冇人代言噶喎。而家佢以前你又話阿 Martin 啲係美國人嘅代言人啦、啊。 但冇曬呢一樣嘢啊嘛。你見到即係今時今日做嘅嘢就係楊岳橋同埋梁家傑走咗上去，然後叫美國人手下留情。美國人真係黐線嘅，佢國策嘅戰略已經係部署好曬，冇可能同你講咩手下留情。你香港係乜嘢嚟先？首先一樣嘢。 咁香港對佢哋好重要，不過 唔係大 成個大方向喺特朗普嘅心目中，喂，我都話睇翻特朗普咧，即係嗱，我又覺得好笑嘅。特朗普如果講中美貿易關係咧，佢、如果睇翻我段有段片咧，卅年前佢已經係咁嘅貿易思維噶啦，咁佢卅年後亦都係用翻呢種咁嘅貿易思維，咁成個社會進步緊。咁所以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成件事搞貿易戰呢件事咧，就其實就唔搞得好耐，因為中期選舉一完咗之後。咁特朗普嘅蓋棺定論嘅，如果佢中期選舉係大幅度落敗的話，根本佢重點搞落去嘅冇噶。 其實你睇翻轉頭都只不過係個選舉工程嚟嘅啫。 係啊，所以第二年就一定喂，所以美國總統大選嘅去到中期選舉嗰年，一定係個總統戀嚟嘅，因為戀嚟先爭取民望，然後希望可以臨莊做多四年。 喂，更重要一樣嘢就係而家。Donald Trump 係攞住阿習近平同埋金仔嘅嗰個退讓，呢兩個 victory 攞翻翻嚟，靚靚仔仔咁樣話俾白宮班人聽，喐我一笨係咁樣。 咁但係都係喐佢㗎啦，美國人點可以容忍佢呢？因為唔係冇啊，因為佢我覺得特朗普佢喺同世界嘅關係太差，特別係歐盟佢嘅盟友。咁、其實你咁樣搞落去咧，喂嗰陣時伊朗啊，點解要大家歐洲啊，大家一齊夾伊朗係講緊？点解要伊朗无核化啫？喂，成个世界呢、這个世界讲紧有一个嘅预言噶嘛，话就系喺中东突然间咧系会有一团火起事而令到世界大战噶嘛。 哦，仲有咧，约翰麦士诺啊嘛，大红龙、 啊， 东方大红龙 啊 嘛。 所以点解大家一定要看住呢条龙噶嘛？咁所以而家喂调翻转头，特朗普走去将呢个条龙解出嚟，咁点搞咧？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點解伊朗會肯制呢？而歐洲亦都俾咁多著數伊朗而去簽呢個和議呢，其實可能都係由一啲預言嘅故事而影響。 其一啦，但第二樣嘢講緊嘅十幾年前就係、七八年前就係講緊呢個啱啱茉莉花革命開始嘛。然後呢個敘利亞同埋呢個利比亞收唔到科，咁如果你呢一個伊朗同埋以色列嘅關係都仲係咁 Q 緊張嘅話，佢根本係搞唔掂其他即係亂咗嘅中東國家，所以你先至嗱，你伊朗点玩都好，我退让咗先，后面再算。总之我搞翻掂现有原本佢哋所定好嘅中东政策，先至翻翻嚟嘅。 所以特朗普觉得呢个政策和约系唔公平，但系佢都唔知道事实嘅原因。不過佢都冇理啦，因為佢而家係要自己攞威啊嘛，咁所以冇辦法嘅。 唔係，因為已經攞咗兩個 victory， 佢要第三個 victory 先可以裝夠三支香啊嘛，你冇辦法。 哦，咁佢所以。遊戲就係咁啦， 係咯。 好啦，第二節唞一唞啦，我哋亂噏一大堆， 都唔係亂噏噶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